好，北京时间晚上8:06，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漫游观察员兰陵同学。 大家好，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陵。 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这样啊您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同时呢，每期节目的视频音频回放啊，我们会在节目之后上传到哔哩哔哩在官方的账号上，然后就可以大家收听收看了。 是的，然后这个在秋意正浓的10月份我们做过一期专题，然后这个专题呢就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些非常有少女心的 对 小怎么算小 小物品， 对小物品。然后呢，这个当时大家都把自己这个就是家里珍藏的各种行头拿到了直播间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做这个有少女心的小物品的第二集了。我们也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他们就是 Peter Pat 舞团的鬼主语，还有我们的果儿。欢迎两位， 欢迎两位， 嗨，大家好， 我是果。 然后因为两位上次节目没有参加，是不是？ 对， 所以上次我珍藏的90多张图片你们应该还没有看到，不过没关系，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给大家回顾一下上次再放一遍，我们这期节目也可以结束了， 你先放 待会儿会放的，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而且今天我们两位妹子也把自己就是觉得特别有少女心的珍藏的少女小物带到了直播间。那他们究竟带来的是什么物品呢？然后待会儿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同时为什么我们今天直播间里依然会出现一个男性同胞呢？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因为除了我就剩明月了明月也是一个看起来也是一个男性 啊。那我觉得啥意思 那我觉得可能我对少女心这个还是有一些见解和想法的，所以我就来了。其实今天的主要构成是这样的，三个少女和一个心，简称少女心。 你是心是吗？ 对，我是心。 你是什么心？黑心我为什么脱口而出 了？我是个单纯的心好吗？我一点都不黑。我善良。 你很白。 对，我很白。 南宁的少女心我还是相信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今天耳环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耳环， 这是兰陵的新款耳环。 还有同学说兰陵你是不是戴耳环对啊，小美送我了 、明明送了你一个特别高端大气上档次的耳机，可是你不用。 对，我总忘记包里 带上来。什么意思？你是不是看不上？ 别想多，我只是嫌弃他而已。 看在你给我们送了10张火力片还有几个碧克拉的份上， 火力片 就原谅你好不好？ 他 在这儿也要特别明谢一下我们鬼主语送上的30根辣条， 还有一个碧克拉。 送碧克拉。 所以大家看我们直播间现在是17集，容易吗？ 都是 全是托儿自己刷上去， 好尴尬， 自己人刷的。 你知道吗？就是曾经在某一个月份，我自己买了一个，你知道吧？就是那叫什么上传。 舰长， 对，我买了一个舰长。 你自己买？ 我当时为什么要给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自掏腰包啊，200块钱啊，买了一个舰长。我当时想，就是作为这个制作人和主持人，要起到一个良好的带头作用，那么带头上传，一定会有很多小伙伴跟随我一起上传的。 然后只有那个月只有一个舰长的上传， 是的， 只有一个舰长。 你幸好买的是舰长。你要脑子这个一转不过来，买个提督你 买不起啊。问题是当然我们现在有提督了，是不是？ 就那一个提督。 是的。那个说回我们的正经事儿啊，今天我们要聊聊这个有少女心的小物品。那兰陵同学呢，作为男生也可以从男生的视角来聊一聊，比如说你觉得送女生礼物送什么比较合适，或者可能也会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女生觉得这个物品是很有少女心的，但是在男生眼里看来并不是这样。 其实对我来说其实还好，我算是一个比较心思细腻的男孩。这就为什么后来之前就是年轻的时候 又要提蟑螂了。我有预感，是不是？ 我还没有说完。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时候追女孩子的时候总后来就变成了闺蜜。不要笑，我那边已经听见笑了，你要忍就忍住好不好？ 那我悄悄问你一个问题，我算你的闺蜜吗？ 对不起，这个我们继续接下来说。 那个 接下来的话， 我现在突然肚子有点疼，要不 先继续说。 这样，我们现在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漫游 Happy Land 的 QQ 应援群漫游漫游团成立了。 对， 群号是 56756693。 我的意思是赶紧放点片花，让我冷静。我们稍后见。 我就突然。 你就突然啥 接上来了 啊？是啊， 我 因为你已经失去于心了。 我的群号， 那个鬼主语的群号，大家不用知道。 我直接打弹幕。 节目最后给大家说一下，好不好？ 啊，没事，你先放片花 啊。我们一小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漫游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游戏 声优声优优优优优， 侦探大 优优优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业工作室声优李兰玲。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二次元舞剑 coser 鬼主语和果儿。 欢迎两位，欢迎 欢迎。 那既然说到有少女心的小物， 对， 先来放一下我们上期节目的部分图片，让两位来看看你们觉得有没有少女心。 好不好？ 我也想放90张。 那90张为什么有第二期？就是因为当时找了90张 没 有 放 完， 才放了10张。 你说对了， 所以这个少女心要做9期。 一期才10张，哇！那今天我们只放10张，你给我收够一个小时 了。好了，我们这个继续吧。 你看，其实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耳机的问题，所以第一张要给大家看的这个耳机，是不是就像真的耳环一样？这才叫像耳环的耳机。 对， 是一个小鹰，小鹰标志的一个耳机。然后还有这个也是小鹰系列的手杖本子，包括我不知道，就大家在冬天的时候在家会不会穿拖鞋？ 这个我想买来着。 真的、 后来想想 男生买这个是不是不太 怎么？因为我觉得很暖、很暖，你知道吗、因为我是一个冬天脚冷的人。 对，就是冬天有那种暖脚神器， 是专门的暖脚神器，它是做成一个 窝状。 哎，现在有好多暖脚神器。 是的， 对， 什么插 USB 的那种。 我天哪， 就是一天 天的。USB 插电吗？ 插电加热。 对，加热的东西，还有加热的那种鞋垫。 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没有买全包的那种？因为我还爱出汗。 对，我也觉得会。 别说了， 你为什么要说这么直白？ 不是，那没有办法，既然少女心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做一个对比的，显得大家少女心，那我只好做出这个，我来做这个对比。 那所以你没有买这个爪子样的拖鞋，也是觉得它可能太捂了。 对，太捂脚。 这样子。那我们来看下一个，下一个，你看这是什么？ 这是猫。 这不是，这是钥匙环。 那旁边的那不是猫吗？ 那猫是吗？但是它这个是可以定做的。就大家可以在网上看，有很多店家会接受你自家宠物的定做，它可以做得很像。 可爱。 可能两位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看得清啊，就是一个小猫样子的钥匙扣。包括就是我之前买过很多这个东西，叫做羊毛毡，它算 是 一个手工品。这特别难，真的特别难。它的原理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你拿到就是一 坨 毛，就羊毛，然后拿一个类似针的东西给它戳戳戳，但这个针我记得前面有一个小钩子一样的东西，然后就可以让它变得越来越紧实，越来越密。但究竟你能不能按照原版的那个样子把它？ 对，我有一阵无聊，经常去搜那个特别失败的羊毛毡，我一想能消一年。 你不用搜了，我送你几个。 我也可以，我那时候粘了一个 谢谢大家。我当时要做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羊驼，它是白色的，然后它的躯干。做好了之后我就放弃了，因为你知道吧，就反复的反攻，然后一直在戳它，它已经变成灰色， 就是灰羊驼了也行。 对，但是我还要保证它的四肢也是灰色，所以我觉得有点难，所以就放弃了。但可以看到很多羊毛毡高手，比如说我们放的图片给大家看的这个就属于非常成功的羊毛毡的作品了。 再来看这个啊，这个就是星星灯。哦、其实熟悉这个 B 站的直播的小伙伴应该会发现，很多主播也会拿这些星星灯做一个装饰。 之前不是和悠悠合租吗？然后悠悠是后来跟我们一起住的，然后合租的时候帮他搬家，就看到他端了一箱子灯，我说你要干嘛？他说我挂床头。然后后来他就真的是就住隔壁的小姐姐悠悠悠五岳山、嗯，他就把那个床打造了跟那个刚才效果差不多， 就是那种 加几条灯来， 非常怎么说非常梦幻，非常 效果真的不错，效果真的不错。 蛮想吐槽一句。 不许说话。好，来让我们果儿 没事，他 今天这个东西就很。 就很 没有，跟我待会要跟大家展示这个东西一样。 我们待会还有这样子的，这个就是新型的牙膏。 哦，又是牙膏 啊！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但你知道吗？就我家里囤了太多的牙膏，所以我可能近期不会 囤牙膏，可还行。 哎呀，至于为什么囤牙膏，就。又是另外一番故事了，今天不跟大家说了。 行，下期介绍牙膏的时候你再、哦。 这个我知道。 我有这个。 是什么？真的？我刚刚说这个太中二了。 这个我差点就买给一个朋友做礼物，做生日礼物。哇！后来国内没有买到正版。 我那个就是我的生日礼物。 所以你这是收到做礼物的是吗？ 是直男送你的吗？ 这样吧，小雨同学，你先说你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是否开心？ 还蛮适合我的，但是我不会拿出去，毕竟我是魔法师嘛。 然后你就拿着它，然后逼， 我不会这么 看完了， 不行，不是那个逼，给我一个镜头啊！谢谢导播老师，应该这样，变身，然后 门唰打开了。 不是在北京地铁这个环境里面，你做刚才那样的动作，你会打到后面的人。 对， 再来看下面，这个吸管儿， 哇， 就大家可能。你不要看不起这个小小的吸管。 没有，这个我室友也有买了一盒，我昨天刚吐槽完他。 为什么要吐槽人家？ 因为它这个它是纸的，大家可以从质感上看，它不是那种塑料的，是纸包的。 对啊，我刚刚说那种塑料的显得 low low 的，你这个多高大上。 经常用的时候喝着喝着你就发现它那个前面， 我还没看清楚， 它那个前面就被咬掉了，就会被咬成纸的纸糊状。 这个 是纸的吗？这个吸管 那是纸的， 所以这肯定是一次 性 的呀。但它好看呀， 还有一种 咬着一嘴纸。 果儿说啥？ 像还有一种是金属的，你知道吗？ 金属的， 对，那个烫我一嘴，我的天！ 所以你看，就喝热饮的时候，人家都会特别贴心的说不要使用吸管。 喝热饮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用吸管，你会后悔的。而且金属不是热的两导体吗？ 对 对 对， 那是导体。 对，就是用金属喝热的会更热。 但我们弹幕当中说这个棉花糖才是重点，棉花糖在哪里？哦，棉花糖在旁边，是不是？看看，果然我， 对，棉花糖 我们都已经把特别有少女心的棉花糖自动忽略掉了。 小瓶子装那个吸管的瓶子，好好做一下的话，也可以弄成很好看的几个小姐。 而且这个说少女心 max， 我觉得刚才这几件其实都是少女心挺 max 的，因为从色调都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粉粉嫩嫩的那种感觉。再来看看比较这个杯子，我有买过，我买的是一个小猪， 这个我知道。 我买过一个小猪，就等于是你在喝东西的时候，它会慢慢露出。 你还跟我的室友好好聊一聊，你发现这个东西，我的室友都没买。 我， 你是 好 是 女孩子，大家 好坏， 因为大家都把我当成男孩子。对，所以我是跟几个工作室的女生又一起合租的。对，像 所以你要承担起照顾几个女孩子的重任。 对，一般 就比如家里换个灯泡啊，刷个马桶啊，搬个什么柜子，装个家具啊， 当然都是我做的。 你们在家做不做饭？ 做饭啊，锅都是我买的。 哇！ 对，然后我最强的是帮我隔壁那个室友，他想钉那个衣架，然后他买的是那种不是粘的，是要拧螺丝进墙缝，拿电钻给他打了一个给他打了一个洞出来，给他拧上去。 哇， 对， 兰陵还会用电钻呢，给兰陵鼓掌好不好？ 就基本是家里边的东西维修我都会。 再看这个，你知道吗？就做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和猪猪男孩，就是要从生活的细节当中都要找到那种少女心。就比如说你们切水果时候用的刀具是什么样呢？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刀具，看看， 我以为是冰棍呢， 我以为是冰棍。 所以说啊，这就是 陶瓷刀吗？ 这个应该，这不就是木板的 上面是一个， 它只不过外面套了一个壳， 是透明的， 对，透明的刀壳，就这样的话，你可以保证就是安全性嘛。还有包括就是这种书签镂空样子的书签，其实我还有买过那种古风的镂空书签，也很好看的。 对，这个室友也有，都见过。 哇，那你们室友挺有钱呀？ 三个女孩，租个大房子，150平多。 哇 哇， 好。毫无人性， 这边分摊下来很便宜了。 嗯，我们再来看下一个好不好？下一个我想是女孩子们都非常喜欢的这种 有 首饰收纳盒。 嗯， 不知道你们两位首饰一般怎么收纳？ 放抽屉里， 只有专门一层抽屉就是放首饰，是不是？ 对。 然后堆得乱糟糟，是不是？ 我前两天刚收拾过。 你不要翻白眼，你待会儿呢，就是下了节目呢，回到家拍一张照片发给我。 行。你放心， 说起这个东西， 好， 说起这个东西，我室友买了一本书， 嗯， 就是那种立体的书，是装耳环的，翻开之后每个耳环有个格子， 他这是为了防偷盗是吗？ 不是，为了好看嘛，翻开， 理解理解， 一本也可以装40个耳环， 哇，厉害了，那果儿呢？果儿怎么收纳？ 没有耳洞， 耳夹，就比如或者是你的项链、你的头饰啊什么的，怎么收纳？ 很乱啊。 就很乱啊。 好吧，我觉得你需要一个这样的设施收纳盒。 真正的少女都是不收的。 对， 真正的少女都是随便放的。 其实我也是放一个抽屉里， 对， 然后还或者一个抽屉一个筐，就是厕所有放一个筐，然后卧室有放一个抽屉，然后就乱的，你知道吧？然后各种小包装，就一拉抽屉，啪啦啪啦。 而且东西都特碎，我最近是买了这种小袋子，我给它收拾好了。 哦，等于你的小袋子是专门。 对， 就是为了收纳才买的。 对，买的，要不就特别乱。 嗯，虽然这个小雨总说自己没有什么特别少女心的东西啊，其实从细节之处还是可以看到你是一个。 因为我受不了了，我才买的这个。 嗨，刚想夸你两句。这个我们上次也说，就各种少女亮片 啊， 作为舞团的妹子，肯定 都会、那个、 对，肯定不陌生了。 皮卡皮卡的， 嗯，是的。 bling bling 了。 那我们上次我有忘记有没有给大家看这个。就是这是我的，就这张图，就是我特别喜欢买那种，哎呀，现在知道 啊， 嗯， 你还这么瘦， 我特别喜欢玩这种过家家， 哇哈， 就是各种仿真的，这是一个牌子，就是 微景观， 对，我特别喜欢， 是不是那个什么泡泡玛特家的那个？ 不是的， 反正特早买了，就买了好几套那个。 你看，大家可以看，就是我书架的一层，当时专门买了一个书屋。 我也买了这个，就买了这个。 那你一定懂我的，就是这个是特别能激发少女心的。 我巨好啊！ 人家是巨好玩，你是少女心明显点不在一个地方。 就是他用。为什么会买它？就是因为它特别少女心。看看弹幕有没有夸这少女心的？你看少女心超 max 啊！ 没有啊，我怎么没看到？ 对啊，还有说这个小美少女心还很 max。对啊，对毛绒娃娃没有抗拒力。确实，我沙发上睡了一沙发全是毛绒娃娃。 我认识一个姑娘，认识这么多姑娘，我怎么？我认识一个姑娘，就是她喜欢抓娃娃。 哦， 她抓的娃娃，而且她抓的神准。他家的沙发是那种靠着阳台的，靠着飘窗的，他所有的沙发和飘窗上面摆了全部都是那个抓来的娃娃。 哇， 大概得有几 十。他下次什么时候去抓娃娃，不妨带上我。他拿不动的娃娃我可以帮他抱啊。 好好求我一下，他也是一个主持人 啊。真的， 好好求我一下，我介绍你们认识一下，他带你抓娃娃 啊。好呀好呀好呀， 对， 兰陵大佬可以。嗯，好，这上一期的图片差不多就给大家回顾到这儿了。 你放的是上一期啊？ 对，放的是上一期。 来，咱们现在开始这一期。 这个是浴球， 泡泡浴， 可以让你、可以让你的浴缸里充满五颜六色的，比如说什么星空的颜色，这种特别粉粉嫩嫩的颜色。 我想问一下， 嗯， 小雨和果儿有、家里有浴缸吗？ 没有， 没有。 我有。 那你直接说你有就好了。 这种也买过，有买过。 你买过吗？ 买过。 你买的是什么样子的？ 买的是那个球状的。 我以为兰陵只是就浴缸里放小黄鸭就好了。 其实这种店在淘宝不多，哎，在某宝不多。然后之前是查了好多店，然后主要是俄罗斯那边会有这样的球。 哎，他们为什么会产这种？因为那边就专门做这种类似浴球的香皂、小香皂。 代购什么的。 但是就是洗澡的时候，我觉得心情会好。而且也可以就保很好的保护自己的隐私，尤其是你这种和很多女生合租的啊。 等，我是有独卫的，我是有独卫的。 哦，等于你们这个150平的超大 house 里面有很多个卫生间。 有俩。 厉害厉害，毫 对 毫无人性， 这个房子 毫无人性， 不是豪，真的不是豪，是因为它很破，然后后来是我们自己亲手把它装成能住的， 那还挺厉害。 也非常欢迎大家，就是 大家一起动手， 买过什么样的少女心的东西，或者用过什么样的非常有少女心的小物，也可以通过弹幕跟我们分享。虽然大家发不了图片，但是我相信你们的文字表达功力，你们可以用短短的十几个字表达出来你们的意思。那今天呢，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小雨和果儿也带来了自己珍藏的一些少女心小物，那我们不妨给大家展示一下，好不好？还有上半场还有三分半钟的时间，我们先展示着，展示不完的下半场继续。 就是其实 先来看小雨的， 比较少女心的东西都集中在化妆品比较多。 你难为我雨哥， 真的太难为我了。 真的，我们私下管小雨都叫雨哥， 不是雨哥， 真让雨哥做一下少女心。 其实我是那种很硬核的少女，就是我的东西一般都是黑色的那些。 就是你是个哥特系的少女， 少女也分风格的， 对， 这种哥特系的硬核。 今天我特意找了点颜色比较浅的。 好好好， 这是我之前买的一个粉饼， 可以离那个摄像头稍近点。哦，好，太近，可以看到，皮卡皮卡， 对，就是特别粉，然后还有这个粉饼，这是我比较两个比较少女的。 哇哦，这是什么？ 也是皮卡皮卡的。 这是也是个粉饼吗？ 对，两个都是粉饼。 哇哦， 像爱丽丝的风格。 然后还有就是，首饰， 首饰方面， 宇哥，你待会儿温柔一点，你看， 这个通过 记忆力，能看清啊， 可以看得到 一个手链 啊，这个挺好的，哎，这个挺不错的。那为啥不戴呢？你平常？ 老想不起来， 而且这种巨难戴， 是个硬核的少女。 然后这个就是这个， Choker， 这个通过 FM 98.2收听我们节目，小伙伴，如果大家有条件的话，也不妨找到 B 站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这样您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了。 对， 刚看到的是一个，就是而且刚才那个 choker 是个丝绒质地的，是不是？ 对，我 天鹅绒质地， 对，我特别喜欢，就是这种质地， 有一点复古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还有衣服，我也经常会买这种质地的。 哎，我发现就是这种天鹅绒的服装和首饰最近非常的火，就包括有那种棒球夹克也会做那种天鹅绒拼接的，还有各种的什么冬季穿的棉袄什么的。 对， 但感觉那个 以前就老买这种 小被子。 对，但那种衣服怎么搭配才比较好呢？我觉得很难搭配，所以一直没有下手。就是像那种天鹅绒的棒球夹克之类的， 就随心所欲啦。啊， 宇哥的意思是长得好看，穿什么都好看 啊。那我明天就买。 没有说你是宇哥的意思， 你说的宇哥的，算了，我们不纠结这件事了，继续， 继续我， 继续，我们果儿 开始。我戴的比较少， 果儿今天穿的就很少女， 是， 对啊， 粉粉， 这光有点强，其实是个很少女粉的衣服。 少女粉，我觉得如果要是少女分类，宇哥是哥特，那 你就是甜系。 其实你也是， 你就当一下甜系吧，好吗？ 啊，对，所以我也什么都穿，但我觉得我在家里找了很多少女的东西，可我觉得好像不太方便带过来。 没关系，就是你的到来就是最少女的事情了。 首先，真的，这是一个手机壳啊，我给它洗了个澡，所以你们看它湿湿的。 可以那个手在上面挡一下，因为这个灯可能光有点强。 哎， 可以看到是一个手机壳，但它做成了一个小兔子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作用就是冬天用手机不动手。 我跟你们说，这个东西它其实，除了可爱以外，真的一无是处，你知道吗？ 就是会比较大一点。好，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29了，那我们上半场的分享就是这样，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具有少女心的小物，稍后回来。 他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的，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AM927 北京青年广播福利调频漫游嗨翻天。大家晚上好，我是左小美。 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二次元舞剑 coser 鬼珠雨和果儿， 欢迎两位。 回到我们的话题、 好，那我们果儿刚才给大家就是只展示了一样这个手机壳，就说它其实除了颜值之外就好像不是特别实用， 因为我的后置摄像头已经报废了就我每次要给它弄成这样，弄成这样还可以用。 对，因为我之前买过一个小羊的你知道吗，然后戴了两个礼拜就把它摘掉了。 会冬天用的时候很舒服很暖手嘛， 但而且你没有办法把它往兜里 果儿的表情，果儿的表情 十分惊恐。 但是我觉得它这个链子设计的就特别精巧， 因为就像一个那种小兔子包，然后平时就摸它。 对它就是非常的美貌， 对，就非常美貌。 所以出门之前还专门给它洗了个澡，所以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那个毛都湿 就因为它每天这样趴着看我心情就很好。 然后再来看下一样， 我也带了一个就抄着，我把字挡下 没关系没关系， 看不 到 字看 不 清 吗？ 看不太清， 反正就这么一个 choker， 然后就也有蕾丝啊。 小雨可以帮忙上面稍微挡一下光，因为它这个光有点爆。可以看到是一个白色的， 对对对， 就是蕾丝的蕾丝花边的这么一个， 然后后面还有别的蝴蝶结， 是，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包包，就是小熊的， 很多女生都会喜欢买这样就是小动物造型的包包， 对对对，我之前也买过一个，然后它是一个独角兽造型的。 但 它是黑色的，就很酷的那种。 就除了像这个是一个就是单肩斜挎的一个小包，是不是？还有那种双肩背包，就是类似书包的样子，是做成了小动物的样子。 对对对， 特别适合学生妹子在上学的时候。 还有那种就可以做个尾巴出来。 但是那种就是像填充棉花的那种，我买完了以后，我发现我的手机都塞不进去。 美貌就够了。 对，美貌就够了。 我们都是为美貌买单，还有没有其他的？ 还有吗？ 还有没有其他的呢？ 没有 了。那好，那我现在哎呀， 什么？这就没有了。 我来看看我的吧。我要给大家就是推荐的第一个是一个我还没有戴过的耳环，它是一个玫瑰花瓣的造型，给大家看一下，是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摄像头的离得远，我用这个吧，我用这个摄像头，大家稍等我一下。哎，好了，它是一个玫瑰花瓣的样子，大家可不可以看得？ 这摄像头显得我特别宽。 这个摄像头就是离得比较近了，不要挑三拣四，好不好？好，我们来看这个，它是真的玫瑰花瓣。 哇， 是， 所以它对，所以它只能用半年左右，因为它外面就是包了一层浆。等到这个就是，如果说比如说你很大力去就是，比如说把它挤一下或压一下，很容易把这个花瓣弄碎，所以它只能大概寿命只有半年，所以它不可以就是用力，对。其实还是可以闻到一些就是类似玫瑰的香味的。 好厉害啊，不愧 是 左小美大。 特别像糖葫芦外面那个。 对，有点糖葫芦味儿。很奇妙。再来给大家看第二个，其实我戴的也都是这种小首饰之类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就是蝴蝶结的发绳。 发带。 发绳，对。它是就是有那种透明的感觉，所以可能戴起来会比较的仙。虽然我没有想好什么样的发型可以佩戴它，但是我还是毫不留情的把它就是买下来了。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种颜色，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这个是一个有渐变颜色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吗？ 蓝绿蓝绿的， 是的， 看得出来。 是的， 天空蓝和青青绿。 对 对，还有就是在双十一的时候，实在没有什么好买的，所以我就是一下拍了很多小饰品，然后这个小饰品我都没有，就连包都没有拆。 不是，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各种颜色系的。 看一下，小美像在摆地摊儿。 不要这样，就各种颜色系的发绳，你看，比如说这个，这边就是粉色系的，大家有没有看到？然后这边就是灰色系的，然后再看这边是粉色系的，然后这边就是蓝色系的，还有这种黑色系的。 应有尽有。 我感觉我可以摆个夜市了。 可以，待会儿照顾你生意。 还有这种就是绿色系的，看它每一套都会有这种细的发绳，还会有那种带小球球的。 配好的吗？ 对，配好的，每一个色系是一包。 好厉害啊！ 虽然我也没有想好，就是我是属于特别懒，平常不爱扎头发那种人。我觉得如果平常爱梳辫子的姑娘可以 囤一些这些小发饰还是不错的，而且就是还买了这种，就今天头上有别嘛，就是那种小卡子， 我觉得小卡子还是很实用， 对，小卡子特别实用，就是你你想就是不那么单调，但又想做一些简单的装饰，那就买各种各样的小卡子就可以了，嗯，然后随便别别一脑袋都没有没有关系啊， 下次期待你别一脑袋上节目， 嗯，然后下面呢要给大家就是推荐的是，也不是推荐了，给大家展示的是我最近非常满意的一个特别有少女心的东西，就是这个东西。 2DS 对 2DS 游戏机给大家， 这个皮卡丘款的，然后也想问问大家有没有玩精灵宝可梦的，可以加一下我和小雨的好友。 你把那个盖打开给大家看一下里边好不好？ 里边 看一下里边让你摧残到什么样子， 里边就没有少女心， 外面就外面好就很好了，大家不要在意细节。 好好好，不要在意细节。 对啊，大家有玩精灵宝可梦的吗？可以加我们的好友，哎， 对对对，加我们。 好了，我也推荐完了。哦，还有最后一样，就是这个耳机。这个耳机我用的是一个小兔子的头，我送了兰陵一个小熊的头。我送了它之后，我就再也没看见过这耳机。你是嫌弃是怎么的？ 没有，因为咱们这需要存包嘛，我一般都把那个耳机放在包里了。啊、哦，我每次存的时候都放进包里都忘了。 真的、啊？其实你今天也是带着它的吗？ 我每天都带着的，都在 每天都带着它， 对对，都在包里带着装着的。对，因为我平常走路的时候喜欢听歌。 你用过它吗？ 我用我的蓝牙耳机，但是你这个我也是带着的。 我好伤心啊！ 是，就是总是忘，你下次可以提醒我。 好，下周四请你带上他吗？ 布朗什么那个，对。 好，那我今天的分享也完了，就分享结束了。不知道大家比较喜欢谁的分享呢？也可以给我们投出一票，五奖投票， 我弃权。 好，下面的兰陵同学，请问你分享一下，你 分享 是你的新款耳环是吗？ 对，我这个新款耳环特别的实用，还可以当耳机用。 那你应该感谢电台的配置。 就是。特别雅致， 嗯，就尤其这个塑料圈显得特别的， 白色和淡黄色的配色就特别的显得雅致典雅和特别的有风骨， 就是那种颜色的拼接和你现在衬衫特别搭， 特别的搭， 都采用了色彩的拼接技巧， 有的时候你颜色太艳的话反倒没有那么的吸引人的眼光，对不起我编不下去了。 好，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就来看一看要给大家准备的新的图片。 好的， 一些就有上新的小物好不好？也许有一些是上期节目给大家看过的，不过没关系，你们就当没看过，我们再看一遍好不好？反正也好几个月前的事了。我想给大家看的是第一个，哎呀，看看啊，哎，我有没有给你们看过我的佩奇啊？ 没有， 就是痴迷过家家，这些就是照片都是取自我自己 家 里的景， 是你的吗？ 对，就是各种小猪佩奇， 就小美还是个宝宝。 你们不觉得很可爱吗？ 可爱， 就是最近尤其佩奇突然变成了网红。 对， 虽然我很那个对黑佩奇的小伙伴表示非常的， 为什么要黑佩奇呢？ 就是哎，就各种哎呀，对啊，佩奇那么可爱， 怎么可以做的那么难？ 对啊，对啊， 就是 是啊，是啊。我来看这个，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手机壳？ 不是， 我看不太清，等我等等啊， 你等等啊。 就是 果儿能看清吗？ 看不清， 因为这块反光还有一点 夹子。 那你们可以稍微等一下， 嗯， 等一下，兰陵同学猜的是什么？不是，我的床上没有放小猪佩奇，我的床上放的是， 啊，我知道这是什么， 这什么？ 那个擦萝卜丝， 擦萝卜 丝，对， 哇， 看女生就是不一样了，女生就是。 因为我在家刀工我都用菜刀，我不需要那个东西。 我倒是桃子。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暖手啊？ 错。 哦，插手机的那个座儿？ 错。 我让、 哦、纸抽盒。 你是不是看见底下的字了？ 我没有了。 没错，这是纸抽盒。 我 在想这纸抽盒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这三个字， 丹、啊，你看丹说什么抱黄瓜？那个还可以擦黄瓜丝是吧？ 可以。 很厉害。那再看看啊，这个不用猜了， 这不就是那个？ 这就是咖啡勺。 我之前不是做过茶艺师吗？ 嗯， 我们之前还有专门做过那种茶包， 哦， 是这种的。 哦，那我见过茶包是用小金鱼的， 哇， 这样的那种， 对， 这么厉害的吗？ 我给我姐买过，然后她说我买过 啊。这个我记得上期节目可能跟大家说过，就这个扇子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有斑驳的树影， 这其实是印在扇子上的树影，可以造成那种你迎着光打这个扇子，就好像有斑驳的那个树影洒落下来，斑驳的阳光洒落下来，所以特别文艺清新的一款扇子。 拍照。 嗯，还有像各种联名款的运动鞋，比如这个就是会有这种蝴蝶结绑带的运动鞋，对，但可能在搭配衣服上我觉得稍微难一丢丢，不过对于少女来说随便穿嘛，就是小雨说 随心所欲随心所欲。 对，还有这种蕾丝伞，蕾丝伞，嗯， 这怎么遮阳啊？ 它可能是个雨伞吧， 雨伞， 我想应该是雨伞， 伞我听说扇 是大家说失血而亡，是因为我们介绍的太少女心了，是不是？大家都被萌吐血了，是不是？再看下面，这个是最少女心的东西了，水泥罐车。 我 的天哪！这叫做蓝底雏菊水泥罐车， 看不清。 我的天哪！这是谁做的呀？ 嗯，好像是国外的某一座城市里面会有这样的。 这也太有生活情趣了， 很厉害。 之前不是有飞机是那个口袋妖怪的？ 哇， 嗯 啊、对对对， 不是还有 Kitty 吗？ 那应该 可能有各种各样子 的。对， 嗯，大家再看看这是什么？ 碗。 嗯，什么碗？ 吃饭的。 吃什么的？ 吃菜的。 不是。 雪糕。 那你想想，为什么样的碗才需要做成这种形状？ 沙拉。 不是。 火锅。 不是。 火锅鸳鸯锅。 不是。不是。 那到底是要怎样了？吃雪糕。 看看我们的果儿和果儿觉得是什么？ 吃什么不行啊？ 对，吃什么不行啊？很奇怪。 拉面啦。 为什么？ 为什么？ 可能我觉得面可以绕着这个冰山绕几圈吧，我自己想的是。 但是你觉得？ 谁吃拉面那么吃、啊？ 我以为是正确答案。 它就是一个拉面碗，问题 是。我觉得放一个北极熊，我以为是放刨冰的。 对呀、啊，哎，放刨冰的。 对啊，是刨冰碗。 对啊。但是我在想，就是答圣代的小伙伴，为什么圣代这么大一碗装？小心身体。 买十个圣代到里边。 嗯，还有大家说，你看有说泡面的，说泡面的小白茶，你答对了。 小白茶， 嗯， 没有小白茶是 熟人， 我 对我知道啊，嗯，我是经常看你直播的人，所以我都知道。 你多无聊啊，没人看直播。 我早就给你送了碧克拉，而且我们官号带的还是你的勋章，可是你今天才送我碧克拉，你说。不来把私人恩怨放在节目里说。再看这个特别卡哇伊的桌布， 哇， 嗯，我想买来着。 但现在就是桌布铺的人，我觉得会比较少。 对，我们那个桌子特别丑，我想买来着。 我没有圆形的桌子耶。 那因为桌布可能撒上一些汤汤水水，不太好收拾。 其实有那种量身定做的方形桌布。 啊，再看这个，这个兰陵肯定知道。 我买的就是这个。 你买的就是这个？ 我给我姐姐买的。 哇， 100多块，140多一个。 这么贵呢？ 什么呀？ 嗯， 茶篓、茶包 泡茶， 就是它里边放那个干茶， 嗯， 然后放进杯子里。我买的是蓝色那款。 啊、 我姐吐槽我2个月、嗯，说你自己泡茶做茶叶吃的，你买这玩意儿。 这属于不专业的用具，对不对？ 嗯，对，对于我们来说。 但可爱就够了。 对。 再看，刚才我不是给大家看那个玫瑰花的耳环吗？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耳环。它是做成了一个金鱼，然后在一个小袋子里面的样子。 哦， 嗯，叫做金鱼花虎。 太不环保了。 它是假的金鱼啊。 当金鱼的那个。 兰陵同学以为是一条真的金鱼放在一个袋子里，然后带着。你早上 是学艺术。 你早上出门的时候是一条活蹦乱跳的小金鱼，晚上回家是一条浮在水上的。别人看你耳朵上戴了一条翻了肚的金鱼。 是啊、那种特别不环保的人，就是那种。那种封死， 我们提倡环保， 对， 提倡环保， 对， 所以我都穿了绿色的衣服。再来看下面一个，这种摆件儿，这是火烈鸟的摆件儿。 说实话，你觉得这种摆件好看吗？ 你们别说， 我懂 了， 水晶球那种， 对，水晶球。果儿是不是家里有水晶球？ 不是，我完全不喜欢。 是吧？ 对啊，我完全不喜欢。 我觉得这种一点都不少。 这种对啊，这 那是因为 行。 可能今天我找这个图片 还没看清呢，等我看清了， 那你待会儿再发表。 我不会买这种。 就是我在某商场里面看到一个专门卖水晶球的专柜，里面的水晶球真的太美了。只是这个还没有美到那种程度而已，改天偷偷给你发，就冒死拍几张图给你看。 好的好的。 还有很多女生会喜欢穿这种花边的袜子。 哦、 这个 有、 啊、这个 祝福鞋一般都会搭嘛， 对，或者裸装会穿一些这个，还有像这个网红的腮红，就价格会，我其实我推荐你不说送女生比较什么，就兰陵在节目前问我，就是送女生礼物什么比较好，我说我推荐你一个花瓣腮红吧。 其实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嗯，你有考虑吗？ 美妆有很多都特别好看， 美妆方面其实我知道。 都知道一些。 嗯，那兰陵作为男生的话，你送女生礼物会选择这种来送吗？ 我送女生的话，一般都是送我姐啊， 送妈妈， 我妈呀。 姨呀、啊、姑啊， 对，送这种花粉对于他们来说不实用。 嗯， 姐，我姐肯定不听这个直播，不然我肯定回不去了。 再来看这个啊，刚刚果儿给大家分享了一个动物款的非常美貌的手机壳，这是一个就是小和服款的。 哇、 就是 哦，这个也可爱。 这个其实可以起的， 本来想买一个类似的， 是 但是深色 的。嗯，而且我看我朋友圈里真的有妹子已经买了这样的手机壳，而且还晒了图，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蛮畅销的。 嗯， 还有前几年特别流行这种新型的太阳镜，这好像上期给大家有看过。 啊、这个对， 嗯，还有粉红色的键盘。 哇，好。 还有看这个牙刷，电动牙刷。 我是这款白色的哎。 哦。 我是飞利浦那款。那个纯白的那种， 说菲利普给你多少钱？ 他没有，我去上赶的，人家不需要我。 好，再来看这个，这个是风铃， 这个很 多肉风铃，这、 哦、 上面会有一个小小的多肉植物。 其实它有这种一种风格，就是空气凤梨的那种风铃，就不需要土，也不会担心它养不活。 嗯，哎，其实刚才这个小雨提到了独角兽，你是比较喜欢这样独角兽意象的这种动物吗？ 没有， 只是那个恰巧是 对对恰巧， 因为我们要给大家看的下一个就是这个叫做独角兽化妆刷、 哦这个、 嗯，它是一套漂亮的小刷子，还有这种各种动物柄的伞， 铅笔伞 是啊，为什么是铅笔伞 啊？哼，因为它很细， 它只是看起来很小， 学名就是铅笔伞， 折叠伞好吗？ 可以搜一下。 哎，其实说到这儿，就大家出门打伞会喜欢折叠伞还是那种长柄伞的？ 不打伞， 不打伞， 我超爱打伞。 我还记着那把大伞呢。你是跟我说你不打伞 的呀？ 你还记得吗？夏天的有一次 我平时不打伞，所以我才随手拿了一个那个大伞。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夏天的某一天，我们小雨来了，就是来做节目，那天还下着特别大的雨，然后小雨拿了一把伞。 对， 那把伞都可以打死人了。 那把伞有这么长， 折上以后。但是我还挺喜欢长柄伞的，其实 我也用的长柄伞。 嗯，长柄伞比较结实。 对，用的纯黑色长柄伞， 就是不太好、就是不太好往包里放。 对对对、 再来看下面给大家看的这个菠萝灯，好像上次也看过。 菠萝菠萝蜜， 这个是什么？ 这是电话呀。 这是存钱罐。你一定忽视了上面的一元硬币， 太远了，看不清，好吧。 视金钱如粪土啊，如我们兰陵。 多给我一点粪土。 还有这个手机壳，我觉得就很好，就是上面有那种绑带的交叉的蝴蝶结的蕾丝。 我总觉得这种会带着蕾丝就掉下来了。 带着蕾丝脏了， 就是 丝带脏了是比较 松了，丝带就松了。 所以要买黑色的。 哎，其实你喜欢黑色。 我喜欢黑色。 那果儿呢？果儿喜欢什么颜色？ 我啊，我觉得还是哎，粉色哎， 想了一下， 想了想，还真的是。大家今天都穿了自己的代表色来的。不对，我收回我刚才的话， 也是代表色， 挺适合你的、 啊， 挺适合你的、啊。 我就喜欢 两位嘉宾都穿了自己的代表色 和黑色， 对、 啊、对， 一般就是黑灰蓝三色。 嗯，其实我有时候觉得自己冬天就穿衣还蛮单调的，就是黑白灰或者是就 太冷了， 这不是绿色吗？ 这里面的衣服，我说外套了， 外套 我顶多是就是再加一个绿， 因为扛脏， 扛脏， 对。这很重要，真的很重要。 还有这种就是 U 盘里面都是亮晶晶的，其实它是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就是非常适合女生使用的一款。还有刚才大家就是介绍的各种项链和 抽链，那个项链我在微博上刷到过。 哇，哎，你为什么要在微博上刷项链呢？ 不是我啊， 是 有人 被迫 转到我的主页了，好吧？ 懂了。好，再来看这个，就喜欢皮卡丘的大家，皮卡丘的 那皮卡丘 气垫，而且里面那个粉扑是精灵球的样子。 哇哦， 好吧， 去吧大师球， 去吧大师球。再看这种小包包，还有这种碗，我记得上期给大家看过这个，就是这个计算器。瞧瞧，这每一个按键都是心形，每按一下都是爱你的形状。 哎，真的 很厉害。还有看还有什么样子的，比如说各种合作款的化妆品。这个大家应该都不是很陌生了， 唇彩 是，粉饼，睫毛膏， 我的天， 手机壳， 可以送一个布朗熊的给同意。为什么突然安静了下来？我也很喜欢布朗熊， 突然安静， 突然安静， 不过那个弹幕当中有同音同学粉丝的话，可以记住蓝铃刚这句话。然后一周之内，同音收到很多父老熊，是不是？还有这种梳子，这是小鹰的梳子。 嗯， 哎，我突然发现这回图片的排序和上次不太一样，所以我已经记不清哪次是哪些是上次。 我发现只要是粉色系的东西，就充满了少女心。 嗯，所以大家总结一下，大家觉得，哎，还有最后一张图，拼豆 啊，拼豆，嗯， 哎，但我很好奇，就是一般来说拼这么大一个钥匙链得拼多长时间？是不是用不了太长时间？ 马赛克风吗？ 嗯， 还是看你了， 拼的人是谁？ 看拼的人。对， 哎，这个拼豆不就是给你一堆小豆子，一个给我往里面放吗？ 对对，就是这样的。 然后也没有什么难度，对不对？ 我觉得你别这么说， 给自己还是留下后路。 我决定了，一周之内给大家直播一下做拼豆做。 一小时做不完了。 哎，那果儿拼过吗？ 没有啊。 我觉得这就得看你眼神好不好。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了解 的。你既然你都没有拼过，你这么自信的在说， 不是因为我对自己很了解，所以我不拼。 哦、那雨呢？雨拼过吗？ 我哎，就这个东西、啊，我上小学的时候玩过 啊。 是吗？ 那个时候就 对，那会儿其实就有。是我一小学同学、嗯、然后他爸什么从国外带回来的。 那时候是新鲜物，是不是？ 也就是就算是小孩玩具， 嗯， 那种东西，然后那玩意儿拼特别简单的桃心儿啊，什么圆呀、啊，一层一层不同颜色那种。 对，但是现在就是越做越样式越丰富了。哎，还有一个这个哎，我就想说，这也是一个花瓣耳环， 嗯， 但就不知道它是真花瓣还是仿真的花瓣了。嗯，好，没有了，全部都分享完毕了。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大家觉得就是有少女心的这种小物、 嗯、 一般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刚刚小雨说了粉色 对， 蕾丝 毛茸茸、嗯、小动物相关。 嗯， 嗯， 但是蓝铃同学，你作为男生来讲，你觉得就是看这些有少女心的小物，你觉得符合男生审美吗？应该这样说。 你觉得其实你这个问题要这么看， 嗯， 这种物品男生用来干嘛？ 送女生，是不是？ 对，所以男生觉得好不好看无所谓啦。 嗯， 你要专注你就是想送的这个女生到底喜欢什么样风格的去送了 啊。 对， 我看，哎，我看那个大家，哎，为什么？ 其实告诉各位直男们，如果送女生的话，不要买这些东西，因为你的审美可能触到雷点。 对对 对 对， 送口红就好了。叫如果不知道问什么色号，你去微博搜 热门色号， 热门色号，至少你买个12号，绝对不会吃亏。 哎，但有一种情况，如果你送那个热门色号的口红，那个女生说啊，这款我有了，你不是当 永远 口红，你只送一根，你还想追她？ 有的人 不应该送 某品牌52支全套是吧？ 送一根萝卜丁， 那你送的。萝卜丁也是三根吧？哎，人家三根一套嘛。 其实有一句话说，女孩子其实都是属龙的， 嗯， 不在乎她多少，只要放在她的窝里让她囤着，她就很开心。 对， 相信我，直男们。 嗯，而且送化妆品，我觉得一般来说女孩都不会拒绝。 化妆品的话，你容易碰到雷区啊，直男们。 对， 比如说什么雷区？ 你不知道色号啊，比如说睫毛膏。 所以就是热门色号。 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送化妆品的话。就是有可能得了解他有没有什么物质过敏， 对， 这个是最主要的， 包括送吃的 啊、嗯， 对 对 对。 因为真的很有很多人， 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我刚立志我要减肥，因为我特爱吃 Poke 嘛， 啊， 我刚立志我要减肥的时候， 你是个格力高粉是不是？ 那时候就有一个男生。他还不帅你知道吗？然后他居然当天晚上送我一箱，而且还是晚上快宿舍快关门的时候把我叫下来的。 那你当时是什么反应？ 我扔掉了。我回去我就扔掉了， 直男 真 的，没关系，这位男生你可以送我，我不会扔。 真的， 我这人都是这样。 广大男同胞们，没什么送的就送口红吧，相信我。 对， 嗯。嗯，热门色号的口红跟加一个限定。 对，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研究一下女孩是黄皮啊、白皮啊还是。 但我觉得很多男生都会觉得那种裸色非常好看，就是淡淡的。但淡淡的口红真的不适合每一位。 哪有？其实一般斩男色怎么来的？就那种粉粉的，觉得。 就是偏桃红偏红，其实还蛮艳的。 对，12号，比如说最火的斩男12号就是这样。 嗯，然后你就是被斩了，是吗？开一个玩笑。 对。 所以这个有少女心的东西也不是说盖棺定论一概而论的，大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审美喜好，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 对，所以像刚刚几位嘉宾说的嘛，要搞清楚对方的喜好是什么， 对， 投其所好才可以送出令双方都满意的礼物。参考我们果儿这个悲催的送礼经历， 少女心 修理经历， 送礼物。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鬼主语还有我们的果儿做客直播间，谢谢两位，辛苦啦。 不辛苦不辛苦。 我什么要哭？ 辛苦， 兰陵，你的 看一下我们的团哈， 你的 评 价好， 我们是披萨派舞团， 我 们可没有宣传自己什么的。 好的好的， 哎， 对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披萨派的舞团，有非常可爱的小姐姐们。 嗯，好的，我是漫游观察员。北斗企鹅工作室声优李兰玲，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北斗企鹅工作室啊，也有非常可爱的声音演员们。 对，如果您看节目感到开心呢，不妨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的账号，我们的 QQ 音乐群已经成立了，群号是5675666935566693，欢迎大家加入， 欢迎大家加入。再给大家做个预告，明天晚上8点呢，这个北斗企鹅工作室的声音演员腾心和 C 小调将做客直播间， 大家可以看一下腾老师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瘦下来的腾老师，哇。一鸣惊人，哇哦，真的非常帅， 年轻十岁， 所以大家要多多关注哦。接下来的节目是青春联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左小美， 我是兰陵， 我们明天再见啦， 拜拜 拜拜拜拜。でもさ。